士师记的19章至到21章。我们现在今天是要讲士师记最后的一个信息。其实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已经是来到士师记附录的部分，就是讲主要两个支派，但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事。上一次讲了17至到18章是讲但支派的事，今日是19至到21章是讲便雅悯支派的事。但是你们会见到这个问题都是环绕住家庭，当家庭出现问题影响社会，就会影响到全个国家。我今天给今天的题目叫做色情暴力与谋杀，以色列中没有王。只是看这个题目，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我今天讲的这篇道就是讲紧时事，是讲紧以巴争战，新近哈马斯攻打以色列，是吗？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很反对以色列，喜欢巴勒斯坦，就算是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他们都站在巴勒斯坦那边。甚至很多的基督徒都说，现在的以色列已经不是以前的以色列了。感谢神没有说，喂，你现在你这个悉尼已经不是以前的悉尼了，我现在已经不认识你，你失去你的救赎，我以前讲的东西全部不算数。感谢神他没有这样对我，神亦都不会这样来到对待以色列，是吧？不会说，你不是以前的以色列。亦都有很多的神学家说有代替神学，就是教会已经代替了以色列。这一切都不是正确的教导。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1章，他讲到当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了之后，剩下来所有的以色列人全国都要得救。神是信实的，神是没有放弃以色列，神亦都是不会放弃他每一个的儿女。回到来讲士师记，我们今天是要讲最后的3章。你读起最后那3章，你会发觉真的跟时事新闻是差不多的。讲的是什么啊？色情暴力家变，是吗？还有呢，同性恋轮奸，兄弟不和，自相残杀，还有绑架添。这个亦都是原因，有很多人说，哎呀，不可以读圣经的啦，不可以在学校来读圣经的啦，你看这么多色情，这么多暴力，美国就是这样。但是圣经里面是有记载的，这些都是什么啊？都是历史事迹，是吗？如果你说有这些色情暴力就要禁止的，我相信所有的历史书都要被禁止，是吗？所以我们不应该说因为有这些事我们就要禁止来到读圣经。但是在另一方面亦都有人就是喜欢这些这样的暴力。我上一次都跟大家讲了 Sports Illustrated，就是50年前已经说现在这个世上是有一些新的暴力，不是真正的暴力，只不过在荧光幕上的暴力，是那些电影电视的制作人是用暴力来到赚钱。很可惜，根据调查的数字，荧光幕上所发生的事就会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来到是重复。根据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个调查，在黄金时候黄金时间 prime time 的电视节目，每一个钟头是有5次的暴力。这个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了，我相信现在绝对是不止一个钟头5次。今日美国在30年前已经讲了，礼拜六朝头早小朋友睇嘅卡通片，若果係有暴力嘅话，会增加小孩子暴力5倍咁多。禮拜六朝头早睇卡通片都有暴力，以致到細佬哥 嘅都会增加咗暴力。嗱，一个国家若果系容忍暴力嘅话，呢、这个国家就冇前途。而家好可惜，美国就系咁样。嗱，当邪恶若果冇得到妥善嘅处理，就会增长，会有好大嘅影响。今日我哋就会见到基比亚呢一个城市，因为一个城市嘅罪，影响咗成个便雅悯支派，影响咗成个以色列国都有内战，这个是非常之的不幸。嗱，见到今日个故事亦都是讲一个利未人，记唔记得上一次十七、十八章我哋亦都是讲到一个利未人叫做约拿丹，系嘛？啊，这个是一个被请翻嚟嘅祭司。嗱，若果你认为约拿丹呢个人好可恶嘅话，今日呢个冇被提名嘅利未人就更加系卑鄙无耻。嗱，我哋见到其实以色列人嘅问题系乜嘢啊？我哋头先讲咗家庭出现问题，系嘛？但系你见到无论系但支派，无论系便雅悯支派，利未人都出现咗问题。利未人是以色列人的老师来的，是吗？他们是领袖来的。若果利未人都出现问题，即是说不单止人民家庭出现问题，以色列人的领袖都出现问题。这个这样的利未人，没有被提名的利未人，他用了很多的时间都在宴乐的上高。在经文若果你注意的话，重复出现的字是什么？是吃喝玩乐，啊，这个人就沉迷在说吃喝玩乐，行在黑暗的里面。因为这样他不单止危及他自己的生命，他还危及了他家人的生命。他有一个妾侍，在这个妾侍生前死后，他向这个妾侍所做的一切令人震惊，以致是以色列是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内战。我讲到这个人有个妾侍，犹太人的传统来讲，若果一个男人他的妻子是没出没有仔女的话，他绝对是可以纳妾。虽然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容许纳妾，但是绝对不是神所喜悦，不是神所赞成。就算是这样，我们见到在说旧约好多好出名的男子都是三妻四妾，都是好多妾侍的。例如阿伯拉罕、雅各、基甸、扫罗、大卫、所罗门王都是妻妾满堂，是吗？嗱，妾侍是有名分的，他有权利来到得到丈夫的供养，提供他衣食住行。嗱，佢所生出嚟嘅仔女都系合法嘅，但系因为唔系正室，所以佢嘅仔女唔一定系能够分到家庭嘅遗产。嗱，呢个利未人佢嘅妾侍对佢不忠，不忠之后就点啊？匿埋去自己嘅爸爸嘅屋企喺伯利恒，啊，走咗去佢爸爸嗰度。嗱，佢离开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她的丈夫这个利未人思念她，啊，四个月，啊，她去了她爸爸那里，于是这个利未人就去伯利恒去找她，原谅了她的妾侍，与她和好，还花了五日的时候在外父的家里跟她吃喝玩乐，彼此过着享受的生活。但是很可惜，她们不知道悲剧很快就会是来临她们的身上。这个利未人正是反映出现在很多的信徒都是对他们的信仰粗心大意，应该我们信徒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应该是行在光明里面，但是这个人就只知道吃喝玩乐，啊，当灾难、当审判、当审判来临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仍然都还在住过着他享乐的生活。圣经话俾我哋听，哭有时就笑有时，传道书嘅三章四节。神当然系好希望佢嘅儿女享受佢所赐俾佢哋嘅福分， 他们的恩典，是吗？但是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就是随时随地永远的享乐，不断的享乐。现在在很多的教会，宗教的娱乐的笑声已经是取代了敬拜神庄严的安静。很多的圣所，很多的教会已经变成剧场，变成了演唱会。信徒基督徒在一起，正是注意吃喝玩乐，玩得开心，为了要对得住良心，最后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甚至是会有些灵修的时候，来到感谢神给他们有美好的时光。我不是说反对基督徒有时是有喜乐的时候，绝对是可以，绝对是对。我们粤语堂新近才拉队去 cruise， 是吧？大家一起游船河。应该是有欢乐的时候，哭有时，笑有时。但是若果你是时时地不断地希望得到喜乐，周而复始这样，那就会出现了问题。圣经教导我们，有时候要学习哭泣。雅各书的四章九节，雅各提醒我们，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嬉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若果这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利未人，若果他愿意行在光明里面，他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其实他可以是防止这一场的悲剧，防止他的妾室是遭到强暴、被虐待，甚至是死亡。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这样做。是司机的时代，你就算白日走去旅行都是非常之的危险，何况是夜间。这个利未人离开了他外父的家，就希望和他的妾室在夜间赶路回到他家。经过了耶布斯这个地方，耶布斯是哪里？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将来大卫是会修复耶路撒冷，赶出耶布斯人。但是在说士师记的时候，仍然都是被耶布斯人来到占领。这个利未人他说，耶布斯人外邦人的地方不好，我要走到去自己人的地方，行多四里去基比亚这个地方，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其中一个城市。可惜他去到基比亚，发觉原来基比亚人比外邦人更加的邪恶。首先基比亚人是没有开放到自己家来到招待这个利未人。虽然这个利未人已经为自己的牲畜预备好了粮食，所以不会比照顾他、招待他的人是有额外的负担，但是仍然没有人愿意来到接待他。接待旅客是东方人的美德，在圣经里面都有教导，是牧师和长老的资格之一。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二节，提多书的一章八节都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的十三章二节甚至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这里所讲的当然就是阿伯拉罕和撒拉，是吧？他们接待客旅，结果发现自己接待了天使。最后在城里面是有一个人愿意打开他的门来到招呼这一对的夫妇。这一个是一个以法莲人，他不单止照顾这对夫妇，还将自己的食物来到给利未人的牲畜来到是食用。好可惜，基比亚已经是变成一个非常之邪恶的城市，就是好像昔日的所多玛、俄摩拉一样。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创世纪的十九章，神是要将这两个城来到是毁灭。当时基比亚城里面的人都是一样， 他们沉迷不道德的行为，他们是违背神的律法。神创造男女是有自然的关系，但是这班人呢走来夜晚拍门，希望是跟这个利未人是交合。大件事，一班男人走到去这个以法莲人的家，是希望跟这个客女又是另外的男人来到交合。交合这个字在创世纪的四章一节是用到同房，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亚当和夏娃同房就生了该隐，原文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是认识这个字。所以这个认识是很深入的，这个认识甚至是有性的关系的成分在内。这一班的男人就希望来到是跟这个客女来到交合。你想一下，当时在这个城里面是几黑暗，是几邪恶。这个主人就很勇敢，他就骂这班人，说你们这些行为是羞耻的行为。两次讲到的士师记的十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意图是阻止他们来到侵犯他家的客人，但是没有用。最后他是甚至愿意好像所多玛的罗德一样，将自己的女儿拿出来，说我将我的女儿来到是代替我这个客人，你们不要搞我的客人。有人心会想，为什么罗德和这个以法莲人会做这样的事，将自己的女儿交出来呢？其实相信这两个人都是正义的人，他们认为同性恋的强奸是严重过异性恋的强奸。我相信这个是原因，为什么他们愿意是献出他们的女儿。但是你说，哎呀，都是啫，有哪个做父母的愿意将自己的仔女是拿出来是被人这样来到糟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今时今日有很多的父母完全不管教他们的仔女，他们的仔女喜欢看什么的电视节目、电影节目，在手机上、在电脑上看什么就由得他们看，受到很多很多不良的影响，影响他们一生。你想想，这个和这个以法莲人和罗德是不是所做的，我相信都是一样。这个利未人因为怕住那些歹徒、那些暴徒是会对自己不利，就拱了他自己的妾侍出门口，啊，你们喜欢怎样就怎样，你不要搞我。可怜他的妾侍整晚是遭到暴徒的施暴，真的很难想象一个被神创造有神形象的人，居然是会得这样，不顾夫妻的情分，不管夫妻的约，违反神的律例典章，做出一些这样的事，真的令人费解。这个人他说他自己原谅了他的妾侍，令到我们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原谅，定是他是用这件事来到惩罚他的妻子。如果真的这样，那件事这个惩罚就太重。更加令人费解的就是他居然有心情走去睡觉。在《士师记》的十九章二十七节说他早晨这个人起来，啊，他居然可以大被冚过头，他居然是一个这么冷漠的人。他打开道门，发觉他的妾侍扑倒在他的门前那里，他还跟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当他发觉他的妾侍是死了，他没有内疚，他将他的妾侍摆了上只驴仔那里，翻回到家，然后将他的妾侍切开十二块，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都将他妾侍身体的一部分寄去给他们。真是不可思议。他这样做，他是想希望十二支派能够帮他的妾侍来到报仇，来到是对付基比亚人。但是实际上是哪个害死他的妾侍啊？是他自己，是吗？而且他要伸张正义还有第二个方法， 他可以去到示罗的会幕，来到将这件事向大祭司来到申诉，请求大祭司，请求神是用律例典章来到解决这件事。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用这个方法挑起了以色列人之间的仇恨，以致到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一次很大的以色列的内战。以色列人就开了一个大会，这个正是这个利未人希望见到的结果。当时除了基比亚，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其中的一个城，整个便雅悯支派的人都没有去到。除此以外，以色列人有一个宗族，等阵我们会见到，叫做基列雅比，他们都没有出现。除了这样之外，全部的以色列人都去到聚集在米斯巴，来到是商量应该要怎样对付便雅悯支派。这些以色列人听了这个利未人对基比亚人的控告，他们就作出决定，一定要将这些暴徒来到处死，将这些基比亚人来到处死。他们还发誓，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支派都发誓，不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支派的人。十一个支派他们作出来的决定是如同一人，就是他们有一个 unanimous 的 decision， 作出了一个一致的决定，决定是要攻打基比亚。但是他们首先怎样走遍了便雅悯支派，周围呼吁人交出这些罪犯，交出这些同性恋的罪犯。如果他们将这些人交出来的话，便雅悯支派是可以得到幸免。在《生命记》里面有九次出现的经文是什么？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要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基比亚人就是这些邪恶的人，他们需要犯罪的基比亚人需要是从全部的便雅悯支派当中是拿出来，是将他们除掉。若果不是，他们将会影响整个支派，会污染了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但是很可惜，便雅悯支派不愿意交出基比亚人，他们甚至他们不肯认罪悔改。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喂，便雅悯支派做得啱，够义气，是吧？来到是跟自己的人民来到撑腰，不肯交他们出来。但是当他们拒绝跟其他支派来到合作，其实他们已经是犯了反叛的行为。若果罪是不被揭发，犯罪的人不肯认罪悔改，罪不得到惩罚的话，就会好像我刚才所说，影响整个支派，还会污染了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基比亚人就是好像癌细胞一样，好像一个癌的肿瘤，若果不去切除的话，将会是播散的，这个癌症是会播散到全身，影响全个身体。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六节都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的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用面酵来到是代表不良的影响，一些很细小的面酵是能够是令到成团的面粉来到是发起，会得是造成很大的影响。便雅悯支派反而就向其他的支派来到宣战，十一个支派有多少人？一共有40万人，便雅悯支派呢只有26000人，但他们当中有700名，26000人加上700名的投石者。不要看小这些投石者，记不记得另外圣经里面有哪一位是投石者？是大卫，他的石头就可以打死一个是巨人哥利亚，是吧？所以不要看小这些人。 嗱，当时呢场战争系人数悬殊，但系最可惜嘅系乜嘢啊？系一场嘅内战。以色列人唔系招兵买马嚟到对抗敌人，而系自己打自己人。嗱，当神嘅子民唔遵守神嘅律法、律例典章嘅时候，悲剧就会产生。同样喺教会都系一样，当会众若果见到罪系视而不见，对罪系冇应该嘅处理有管教嘅话，这个教会的属灵生命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导致这个教会的灭亡。只要有部分的弟兄姊妹是遮盖罪的话，就会感染到整个肢体，令到这个教会是不能够合一，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是教我们怎样处理教会的事。其实这个手法我们见到跟我们今日旧约以色列人所做的是很相似。首先去便雅悯支派走遍全地，呼吁他们交出罪人认罪悔改，是吧？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开始的时候你单独一个人走去跟对方讲出他们做错了什么，呼吁叫他们认罪悔改。但若果他不肯的话，你就带领更多的人，甚至最后连教会的领袖都带去，是吧？最后若果他们都不愿意悔改的话，你就要将他们是赶出教会。赶出教会不是说跟他们绝交，赶出教会最重要是什么？其实是希望挽回，希望他们会知道离开教会原来是这么孤单，这么痛苦，希望他们是会回心转意，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当以色列人走遍全部的便雅悯支派，他们不肯认罪悔改，没有人肯交出这些罪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被迫是要动兵动枪。十一个支派的代表来到会幕，去到示罗的会幕，他们是有寻求神的旨意，他们是相信是透过祭签来到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祭司的身上都是有乌灵和土明，是要来是占卜神的旨意。当时神是准许他们去攻打便雅悯支派，由犹大支派来到做带领，带领他们来到攻打便雅悯。第一日神是容许便雅悯支派获胜，还杀死了22,000个以色列的联军。你说有没有搞错啊？喂，这班人有寻求神的旨意的、哦、神就叫他去啦，这样是吧？喂，咁都会输嘅？乜嘢意思啊？点可能啊？好多时喺我哋嘅思想就係我哋做一件事成功就係最终嘅目的，係咪？若果我哋失败嘅，咁就惨啦。成功係最终嘅目的，但係有冇諗到啊，神令到佢哋失败其实係可以係教佢哋有个更加重要嘅功课，所谓失败那成功之母。是吧？由他们的失败他们学到一样东西，我们看看是什么。十一个支派又来到神的面前哭泣，寻求神的旨意。注意经文要很细心的。20:18，打仗之前他们称呼便雅悯做什么？便雅悯人。打输仗之后他们称呼便雅悯人什么？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有没有见到这里不同啊？20:18是便雅悯人，20:23打输了之后，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弟兄便雅悯。神容许以色列人打败仗，教他们一场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你们现在在攻打的正是你们自己的骨肉，你们要反思你们是在做自相残杀的事，这个是以色列人所没有顾及到。于是打败了第一日的仗，第二日他们再去打第二场仗，结果又输了，今次是死了18,000人。你说有没有搞错啊？第一次说他们没有念手足之情，喂，那就学到功课咯，现在又输， 嗱，你睇下佢哋十一个支派再次流泪寻求神嘅面，然后点啊？这次他们禁食同埋献祭，第一次冇念到手足之情，第二次冇依靠到神嘅力量，靠自己嘅力量去打呢场仗。嗱，呢一个其实同埋新约嘅马可福音第九章系好相似。记唔记得门徒去赶鬼啊？啊，赶唔到，赶唔出嗰只鬼。耶稣基督一嚟到就赶走咗嗰只鬼啊！嗰啲门徒问耶稣基督话：喂，点解你赶到呢只鬼，我哋赶唔出噶？耶稣基督同佢哋讲乜嘢啊？这一类嘅鬼，非用祷告是赶不出去的。你哋要祷告，你要依靠神嘅力量，唔系靠你哋自己嘅力量嚟到赶鬼。嗱，呢个新旧约嘅教导都系一样。第三日点样啊？佢哋嘅战略同埋约书亚攻打艾城，约书亚记嘅第八章系好相似。佢哋先去便雅悯支派嗰度嚟到系骂阵。啊，便雅悯支派打赢咗两场嘅仗之后，充满自信，走出嚟迎战，杀死咗三十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立刻掉头就跑啦。结果呢，便雅悯支派梗系乘胜追击啦。点知原来以色列人系有埋伏，今次系杀死咗二万五千个便雅悯人。基比亚城被攻取，居民系被杀，成座城系被焚烧、被烧毁。以色列嘅军队喺呢次扫荡嘅行动当中，系毁灭咗好几座嘅城。嗱，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有几多人啊？第一次数典人民喺《说民数记》嘅一章三十七节，一共有35400个男丁。第二次数典人民嘅时候，系《民数记》嘅26章41节，系增加到45600人，增加咗30%嘅。但系经过咗三日嘅战争，便雅悯支派剩翻600个男丁，600个士兵。嗱，佢哋就喺基比亚城附近嘅一个由岩层形成，好似堡垒咁形状嘅一个地方，叫做临门盘，嚟到匿埋咗喺嗰度。嗱，便雅悯支派拒绝服从神嘅话语，结果系付出咗好大嘅代价。最后可惜佢哋都冇认罪悔改，以致招致有咁大嘅一个死伤。嗱，当战火熄灭咗之后，十一个支派先至发觉，原来他们差不多毁灭了全部便雅悯的支派，他们都痛哭流泪去到神的面前献祭。但是经文是没有讲到他们是有对自己的行为是有认罪悔改寻求神的旨意。以色列人在说战争之前，在说打仗的当中，都有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见到是吧？但是战后就没有讲到他们有寻求神的旨意，亦都没有讲到神有给以色列人任何的启示。我相信所以跟住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跟随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智慧来到解决问题。便雅悯支派留下600个男丁，如果以色列人要为他们重建这个支派，要怎么样啊？要找老婆啊，帮他们是吧？要找妻室是吧？喂，哪里可以找到600个女子来到嫁给他们啊？神的律例典章说可不可以娶外邦女子啊？不可以。现在十一个支派呢，全部都起誓不会将他们的女嫁给便雅悯支派。外人不可以嫁，自己人不可以嫁，还有什么人可以嫁给他们啊？于是呢，以色列人就怎样啊？就在这想办法了。他们发觉有一样东西，记不记得开始的时候我说全部以色列人都聚集在米斯巴的地方，除了便雅悯支派还有一个宗族，我刚才讲过是吧？是哪个啊？基列雅比。基列雅比是基列的首都，在约旦河的东面的两里， 是在马拿西支派的地方里面。这个城的人没有出来回应，没有去攻打便雅悯支派，所以他们当时亦都没有发誓不将自己的女嫁给便雅悯支派，那就可以是吧。但是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基列雅比其实他们都犯了很大的罪，他们没有出来回应，这个可以说得是犯了叛国罪，是应该得到惩罚的。哇，你拗晒头，你说牧师哪节经文这样讲的？其实这个是要根据扫罗王在很多年后他是有样学样，在《撒母耳上》的11:7，扫罗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景，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将两只牛切开一块块送给12支派，若果你们不出来来到回应，不跟随扫罗和撒母耳，你们的牛都将会好像送给你们的牛一样。我相信当时这个利未人他发出这个警告都是一样，你们大家都要出来来到攻打便雅悯支派，哪个不出来就是好像我这个妾侍的尸体一样死无全尸，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他的警告，而当时基列雅比这个城里面就没有出来回应，其实他们是犯了很大的反叛的罪，是吧，叛国罪。所以他们就遭到惩罚，城被毁，基列雅比的人是全部被杀。当时是只剩下400名的处女，啱晒了，你说400名就可以许配给临门盘的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吧。这班人已经在那里是躲了4个月，现在是可以带着新娘回家了。他们真是为了这些新娘子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就有罪的公价，好像民数记的31章都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听。这样就解决了便雅悯支派1/3士兵的娶妻的问题，600个士兵现在有400名的妻子，够不够分啊？不够分，还差200名，是吧。于是他们又召开了一个会议，今次呢就是讨论在哪里能够找到另外200个女子给这些士兵。有人注意到一年一度的耶和华的节日是会有很多的处女，以色列人的处女是去到示罗来到参加一个盛宴。这班的以色列人就说，到时找些便雅悯支派的人躲在这里，每人绑架一个新娘回家，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咯。哇，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些事不是神的旨意，我相信是这些人自己想出来靠自己的智慧。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没有违反到他们自己的誓言，是啊，我们没有心甘情愿将我们的女嫁给便雅悯支派，他们来抢就不关我们事的了，是吧。但是计谋这些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嘛，是吧。所以真的很有趣。咁样便雅悯支派嘅600个士兵，每人都有佢哋嘅妻室，翻到去佢哋嘅封地，开始咗佢哋嘅新生活，而继续系由便雅悯支派。11个支派嗰啲人都话咩呀？我哋遵守咗我哋嘅诺言，我哋冇违反我哋嘅诺言。基比亚人呢系受到惩罚，便雅悯支派呢系得到佢哋嘅教训。12个支派呢得以保留，冇缺少到任何嘅支派。但係我哋留意到，若果最初呢个利未人佢愿意走去示罗寻求神嘅旨意，就可以係避免咗呢一场嘅风声血泪咁凄惨嘅一场嘅杀戮。 係嘛？一場嘅內戰。嗱，感謝神，便雅敏支派冇被毀滅喎。如果便雅敏支派被毀滅，會造成啲乜嘢嘅後果啊？以色列嘅第一位王係邊個啊？掃羅王，掃羅王就係出於便雅敏支派。仲有另外一位好有名嘅人，聖經人物，都係便雅敏支派，又係叫做掃羅。佢就係寫咗十三部新約書信嘅保羅，係嘛？感謝神係冇滅到便雅敏支派。嗱，喺結束嘅時候，我哋見到啊呢一場充滿血腥屠殺嘅呢一件事，呢一個內戰，就係因為一個利未人，佢冇勇氣行出嚟伸張正義，保護佢自己嘅妾侍，係嘛？呢個問題係出於一個家庭，所以就係好似但支派一樣啊，同埋米迦同埋約拿丹喺士師記嘅十七章、十八章，呢個問題都係出於家庭，影響咗社會，以致係影響成個國家。喺士師記嘅二十一章二十五節就係今日嘅經文，話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其實呢一節嘅經文喺《士師記》出現咗四次，《士師記》嘅十七章六節、十八章一節、十九章一節同埋二十一章二十五節。嗱，今時今日以色列有冇王啊？都仲未有王，係嘛？點解佢哋冇王啊？因為佢哋揀選咗巴拉巴，冇揀選到耶穌基督。你話巴拉巴係邊個啊？记唔记得比拉多审问耶稣基督嘅话？审问耶稣基督嘅时候，佢问以色列人，佢话：你哋要我放走巴拉巴，定系要我放走耶稣啊？当时嘅人民都一致话：放走巴拉巴，我哋要钉死耶稣，我哋冇王，系嘛？嗱，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佢就会代替我哋，就系好似佢代替咗巴拉巴一样。但是每一个不接受他的人呢，其实就在这里讲紧，我们不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的王，我们要没有王管，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任意而行，是吗？但这个任意而行是有期限的，耶稣基督将会是再次回来，会坐在他的宝座上，是吗？执行他的审判，执行公义，到时就算不接受他的人，万室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嗱，咁样就讲完咗《士师记》咯，我都好唔舍得，但系最后嘅一个信息。嗱，下一次我会同大家讲，下一年旧约我哋会讲《路德记》。嗱，我曾经讲过，好多个学者都认为《路德记》同埋《士师记》喺犹太人嘅圣经系同一部书嚟。嗱，亦都好难想象喺路德记入面一个咁美丽嘅爱情故事，居然会发生喺充满罪恶嘅士师记嘅时代，系嘛？嗱，我哋亦都讲过，最有可能嘅就系路德记系喺树艾尔当士师嘅时候。如果我哋照时间嚟到去睇，路德记系一个爱情嘅故事，一个男人揾到一个新娘嘅爱情故事。嗱，呢个亦都系一个救赎嘅故事。呢一个人系愿意系花钱嚟到系救赎佢嘅新娘子。嗱，呢个亦都系一个收割嘅故事。收割嘅场面不断喺树路德记嚟到出现。我亦都同大家讲过，神系好大恩典，将佢全部救赎嘅计划系摆咗喺以色列人嘅节期里面，是吗？我们说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真的是逾越节，他成为了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是吗？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就是收割的时候，就是路德记所讲的时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就是好像路德是波亚斯的新娘一样。见唔见到呢一个嘅比喻啊？而家正系恩典嘅时候，系外邦人得救嘅时候，然后去到秋季嘅节期咧，就系吹号角节。吹号角节一声号响就点啊？ 耶稣基督再次翻嚟迎接佢嘅新娘子啊嘛，系嘛？真系我哋见到神嘅恩典真系非常之嘅大。嗱，路德记就系讲教会，代表教会吓、我哋系感谢神啊，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十字架，佢嘅宝血系救赎咗我哋，以致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就系能够同我哋嘅新郎系永远同在。是吧，就好像路德记入面所讲。嗱，啱啱讲完士师记，士师记是充满罪恶、暴力、武王管、各人任意而行。而家呢个世界似唔似士师记啊？绝对就是士师记。但我哋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我哋唔再喺士师记入面，我哋已经走咗去路德记，永远与我哋嘅新郎，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是吧？我不知道今日啊，无论是网上，无论是现场，有没有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愿意生活在士师记啊，定是你愿意生活在路德记，是吧？我就愿意生活在路德记了。我相信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跟我的想法都是一样。嗱，又要做第二个预告了。那我讲完了士师记，下一次会讲什么呢？我是会讲罗马书。OK， 嗱，其实我哋粤语堂已经开始咗罗马书噶啦，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我曾经系讲咗罗马书嘅十四章、十五章，嗰阵时系全教会都系讲呢两章书。但我而家就系要由头讲起，由第一章讲起。嗱，罗马书唔系咁长，十六章，但系非常之丰富，不能够是一次过讲晒，所以我可能是要分三年来到讲。由下一次到年尾，甚至可能年头，出年的年头少少，我是会讲罗马书的一章至到四章。然后呢，出年我说我会讲路德记嘛，是吧？我还会讲撒母耳上、撒母耳传这两个系列，加上罗马书的五章至到八章。然后第三年呢，我是会继续讲撒母耳上和撒母耳下、大卫传和是讲到所罗门王传，然后呢会是完成整部罗马书，是第三年。愿神带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罗马书，因为罗马书实在不是一部容易的书。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士师记的十九章和二十一章，给我们见到便雅悯支派的事、由于他们的家庭出现问题、影响他们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国家。当时我们见到在士师记里面、士师记里面是、说以色列人没有王、各人都任意而行。感谢主，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能够是活在路德记里面，能够永远是与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是同在。当我们粤语堂是要讲到罗马书的时候，愿意你看能够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是明白罗马书的教导，不单止是给我们是有头脑上的知识，愿意我们看能够将我们所学到的行出来，能够将我们的行为来到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